方，坚持不忘，自知不狂，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。一缕青丝孤芳自赏，眉目柔伴熙熙攘攘，听钟声回响，桃花满明朗，等风铃响，心底在何方。南山那间桃花起傲，青丝雪花可人家笑，风色围绕小春光如刀，风起脚尖像风风的跳，桃花难念蝴蝶知道，痴情压抑微妙微笑，桃花起泡爱的味道，我等到你终于来到。桃花起泡随清风飘摇，

bicycle, ride my bicycle. Control your own, get you the cypher blow. If you want a menage, I got a tricycle.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，活力音乐课 Music。 Thick crowd, but it's just you that my mind is on. Just

I can't change you. I won't change. I might hate myself. Answer my heart. Hello, hello, hello, hello, baby. I have been waiting.

就忘了做，歌词里的思念跟唱错，飞到想要去的外面世界逛过，现在迫不及待带自己飞降落，开始感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，想要和君脸上挂笑，经过几次蹉跎几次破碎后才发现，只有家会永远让我靠，也许没个经历就不会成长，不想承认但是有时很想，没有想过孤独会跟我捆绑，开始慢慢习惯眼前的人来人往，因为这场冒险让我变得疯狂，它让我的每次关心也变得匆忙，假使不管我在多么远的远方，因为有天将会属于我的空房。 I'm coming home 可以重来，那一句好久不见

在我左右，你猜